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 心的梦境，但愿你没忘记。